以副相申洪哲为团长的我国外务省代表团8月1号乘飞机离开平壤，前往非洲一些国家进行访问。